文学可以奇情，可以写实，可以惊险，可以浪漫。文学并非远在天边，你偶然抬头会发现佢就喺你身边，展开你同文学嘅一场偶遇。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逢星期日晚八点半钟在香港电台第一台这里播放的遇见文学这个节目。要踏上这个遇见文学的旅程呢，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向导的。那这个向导呢，就是在我身边，他就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副教授黄念恩。黄念恩你好。 Hi, Dorothy, 你好。 那来到第二集的遇见文学啦。那今一集你又会为我们介绍哪一个文学作家？ 这个文学作家呢，我想在讲香港文学的话呢，就很难不讲这个名字了。咁佢亦都是有一个很独特的笔名，佢就叫西西，西方的西。咁我哋今日对西西的介绍呢，亦都会由佢一个咁有趣的笔名开始嘅。 咁佢嘅笔名系点嚟嘅呢？ 西西呢，其实佢系1938年出生嘅作家啦。咁其实已系香港好资深嘅前辈作家。咁佢亦都曾经系香港书展嘅年度作家。咁所以喺香港文学嘅地位啦，以至于佢嘅文学成就呢，都唔需要怀疑啦，都得到好多嘅肯定。咁西西嘅作品呢，我哋今日会揀嚟呢，就细读佢一篇短篇，都几出名，几多人讨论嘅，就叫做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咯。但是西西作品其实非常之多，有好多个面向。咁我头先讲呢，就话点解要由佢笔名开始呢？第一就是因为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佢一个短篇小说集嘅名啦，佢系一篇嘅篇名，亦都系成本书嘅书名。咁佢有个序嘅，咁里面就解释咗佢个名点嚟。我觉得呢个序系好代表到西西嘅一种风格嘅。个序呢唔系好正经咁样，即系话要介绍我本短篇小说集系点嚟㗎，我边度发表啊。佢就唔知點解第一句就係話，我嘅朋友話啊，你一定係好鍾意墨西西比河啦，或者係你一定好鍾意聖 Francis Assisi, 即係呢個聖法蘭西斯亞西西，即係有呢個咁樣嘅譯名啦。咁然後呢，西西就咁每次個朋友咁講呢，佢就咁講，好似一個朋友傾偈咁，就係話啊，點解你個筆名叫西西呢？其實好似係問緊呢個問題。咁一個咁親切嘅序呢，代表咗西西嘅幾個特性㗎，我覺得。第一就係一種好親切樸素嘅語言。第二呢就係一種童真感。即係話我哋問人啊，點解你個名啊，譬如我問點解你個名會有個秋字啊，秋天嘅秋啊，好少會咁多嘅聯想咁樣啦。咁但係呢，喺西西嘅呢篇裏面呢，佢就用好有趣嘅方法去講。咁而且呢，佢就唔去答辯喎，即係話唔去即刻去解釋，哦唔係，其實我覺得係點。佢又聽曬朋友所有嘅意見先，但都不答辩，最后啲朋友都唔问啦咁样。咁然后呢，佢就自己去讲，佢话其实我觉得西西好简单啫，就系、是、一个象形文字咯。有咩意思呢？原来佢就真系佢自己发明嘅一个象形文字嘅睇法。佢就话西西，如果你系直排嘅书嘅话呢，打直就好似菲林嘅两格咁样。咁如果西字佢个本身有个方框呢，咁上面就一个一横，好似数学嘅派嘅符号啦，就话好似一个着咗裙嘅女仔。咁呢两个格嘅菲林，如果摆埋齐，就好似一个着咗裙嘅女仔就跳緊兩個格，咁就係玩緊一種我哋香港人叫跳飛機啦，或者跳格子嘅遊戲啦咁樣。咁我哋話啊，一個人會用咁樣嘅名去解釋，或者係會用咁樣名做筆名，你可以想像到佢嘅小說世界嗰種嘅童真感啦、愉快啦、快樂啊、光明啊嘅呢一種氣息咧，係好重要嘅。咁但我亦都想提出嘅就係、是，唔好覺得西西就係好顯淺啊，或者係童真係咪同童話好有關係啊？雖然佢寫嘅好多作品啊系列啦，譬如話《我城》啊、《飛尖》啊呢啲好著名嘅長篇作品咧，都有好多人用童真感或者童話色彩去描述，但係咧佢亦都有好豐富嘅知識嘅，即係譬如話西西同何夫人另一位香港作家嘅對話集《時間的話題》啦，或者係佢有另一本嘅書評集。或者文學評論可以叫下，就叫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好有趣的，即係同呢本書嘅書名差唔多嚇。咁就係講文學評論，或者佢近年嘅即係有關於某一啲建築知識嘅看房子啦，或者係馮鴻志嚇，即係講做毛公仔嘅書。咁佢都會由一啲好微細嘅興趣去發展出裏面影射出好多對於文化、文明啊、音樂啊、電影、文學、旅行、建築、繪畫等等嘅知識咧，係觸類旁通嘅。即係呢個，我覺得就是同呢篇序都係有關嘅，做行子就係由西西呢兩個名字，佢引申出好多嘅聯想，即係西方啊等等嘅聯想。但係佢話我自己嘅即係詮釋就係兩個象形文字， 一个女仔喺度跳飞机，咁就跳格子，咁就佢话爬格子系痛苦嘅，但系跳飞机系好开心。虽然佢一班人玩系好热闹，但系咧一个人玩咧就好寂寞。咁呢个都可以有少少影射咗，好似话其实写作都系一个咁样嘅职业选择啦，就系你一个人做可以好寂寞，但系你嘅作品发表咗之后，你有好多嘅读者咧，又系一件非常热闹或者系美好嘅事。 嗯，听到黄念恩咁讲咧，真系觉得好精彩呢、這个分析，因为怎睇个序嘅时间咧，真系觉得完全感受到西西嗰种不足咧，系令人觉得佢一种亲切感。但系估唔到黄念恩可以喺呢一篇咁短嘅呢一个序入边，可以睇到咁多关于呢个作家嘅一啲心态啊，诸如此类嘅嘢。咁听完咁多即系关于西西佢本身嘅生平啊，同埋写作嘅特色啊、风格之外咧，咁我谂呢个时间不如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正式进入讨论呢一个《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呢个作品嘅部分。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好啦，翻翻嚟遇见文学啦。咁头先咧，我同黄念恩啦，我哋都喺度介绍咗西西呢一个香港嘅文学作家啦。接住落嚟，我哋就会介绍佢嗰个短篇作品《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嘅环节。 系啦，又嚟到细读作品嘅时候啦。咁头先讲过，即系西西有啲特色啦，譬如话童真感啊、亲切啊、写香港嘅城市面貌啊等等。但系我哋今日拣嘅呢个早期作品虽然好经典，但系咧似乎就同头先嗰啲嘅特色有少少唔同嘅。咁佢就係嗰個小說語氣裏面呢係特別成熟啲嘅，喺西西嘅作品嚟講，咁就係冇咁細路仔呀嗰種童真感。咁第二呢就係佢係好少數西西作品裏面比較直接地講到愛情主題嘅，咁呢所以都幾有趣或者係即係幾好睇嘅一篇小說，即、就、係、是、值得同大家介紹一下啦。佢個題目就叫做《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呢、這個句式呢就因為好多人講呢一篇作品啦，咁已經好熟習㗎啦。咁但係以前嚟講，即係初初你睇呢篇小說嘅時候，或者第一次接觸你就觉得好奇怪，好似你咁嘅女仔咁啊点咧？好似一句未讲完嘅说话，其实呢篇小说里边一个欲语还休嘅语气咧系好重要嘅、不如我哋听一听佢嘅小说嘅第一段系点样开始，去感受一下里边嗰种语气啦，同埋去猜想一下，如果你未睇过嘅话啦吓，点解像我这样嘅女子有咩咁特别吓？佢第一句就系话佢唔适宜同任何人谈恋爱嘅咧。咁我哋听听呢个片段啦。 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其实是不适宜与任何人恋爱的。但我和夏之间的感情发展到今日这样的地步，使我自己也感到吃惊。我想，我所以会陷入目前的不可自拔的处境，完全是由于命运对我作了残酷的摆布。对于命运，我是没有办法反击的。听人家说，当你真的喜欢一个人，只要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看着他，即使是非常随意的一个微笑，你也会忽然地感到魂飞魄散。对于夏，我的感觉正是这样。所以，当夏问我，你喜欢我吗？的时候，我就毫无保留地表达了我的感情。我是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人，我的举止和语言都会使我永远成为别人的笑柄。和夏一起坐在咖啡室里的时候，我看来是那么地快乐，但我的心中充满隐忧。我其实是极度地不快乐的，因为我已经预知命运会把我带到什么地方，而那完全是由于我的过错。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不应该答应和夏一起到远方探望一位久别了的同学，而后来我又没有拒绝和他一起经常看电影。对于这些事情，后悔已经太迟了。而事实上，后悔或者不后悔，分别也变得不太重要。 此刻我坐在咖啡室的一角等下。我答应了带他到我工作的地方去参观，而一切也将在那个时刻结束。当我和夏认识的那个季节，我已经从学校里出来很久了。所以当夏问我是在做事了吗，我就说我已经出外工作多年了。那么你的工作是什么呢？他问。替人化妆。我说。哦，是化妆。他说。但你的脸却是那么朴素。他说。他说他是一个不喜欢女子化妆的人。他喜欢朴素的脸容。他所以注意到我的脸上没有任何的化妆。我想并不是由于我对他询问提出了答案而引起了联想，而是由于我的脸比一般的人都显得苍白。我的手也是这样。我的双手和我的脸都比一般的人要显得苍白。这是我的工作造成的后果。 好啦，听完嗰个片段翻嚟啦，个片段入边就系讲个女主角啦，咁佢啊同一个男仔叫做阿夏嘅，似乎就发展紧、酝酿紧，咁但系好似入边提及到一啲。欲语还忧咁，有一啲忧虑咁样嘅情况出现。 系啦，其实如果以爱情小说嚟讲咧，对一段感情有忧虑系好常见嘅题材啦。咁但系咧，今次呢个小说嘅开端，首先我哋头先听过啦，就佢虽然好平静个语气，但系佢亦都好极端嘅。即系佢第一句就系话，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呢、這个就系个篇名啦，其实是不适宜和任何人恋爱的。咁我哋谂下世界上咩女子系你？任何人都唔适宜同你恋爱，你讲到咁决绝咧，然后佢就话：，但系我同夏之间嘅情感发展到今日呢个地步，我自己都感到吃惊。咁啊，爱情就系咁噶啦，你以为唔适宜或者冇可能噶，但系真系要发展嘅时候咧，令到自己觉得吃惊。咁佢好明显系好喜欢呢个夏啦。咁里边有一个句子，好多人都好中意嘅，就系话佢点样去描述佢嘅喜欢啦，又系西西嘅特色啦，吓，即系嗰种宁静啦、朴素啦嘅感觉。佢话：，当你真的喜欢一个人，只要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看看他即使是非常随意的一个微笑，你也会忽然地感到魂飞魄散。这里已经好像有点暗示，就是跟生死有关的就是说你见他一眼就会魂飞魄散。但是他即使是这么喜欢这个人，他说都是不太适宜。为什么呢？他就没有讲到，他就说我约了他今天带他去我工作的地方那里参观。那我相信呢，所有的事都会在这个时刻结束的了。咁啊，大家都会觉得好悬疑吓，即系究竟咩工作咁大件事，即系会结束咧咁样。咁佢就最后俾多一个提示我哋读者啦。佢就话：我见佢第一次嘅时候，佢就问我：你系做紧咩工啊？咁样。咁佢就话：我帮人化妆嘅咁样。咁佢就话：咦，但系点解你块面咁朴素嘅咁样吓？我哋头先听到呢一个片段啦，我哋当然都估到啦吓，即系点解一个帮人化妆嘅人自己又咁朴素，而且会咁大嘅情感忧虑，觉得人哋系会唔接受佢化妆嘅工作咧？咁佢当然唔系一个普通嘅化妆师，帮明星啊、新娘去化妆，而系我哋每个人都会联想到嘅一个终点吓，即系人生嘅终结，最后个化嘅一个妆吓，佢就喺殡仪馆嗰度工作嘅。但系小说里边咧就好特别地冇提到殡仪馆呢三个字吓，佢亦都冇去提死人化妆师咁样吓，但系我哋每个人都会感受到嗰种对死嘅忌讳。咁呢篇小说我谂其实佢其中一个主题，即系我头先话系爱情主题啦，佢以一个爱情嘅情节去包装，但我觉得佢更加深刻嘅系讲紧我哋人生里边有好多选择系同人哋唔同嘅。首先，譬如话好似呢个女主角。佢选择即係学呢一门手艺，係佢嘅一个姑妈已婚姑母叫做，咁就将佢毕生嘅绝学传授俾佢，而且佢学得好好，因为佢唔怕见到呢啲尸体，而且可以好平静咁样工作，将一啲四分五裂嘅人体将佢即係联合埋一齐，係呀，咁佢其实好有天分。咁但係呢种选择係去返平常嘅生活里面，大家点样去接受呢？当我哋决定选一条唔係人人都了解我哋嘅路嘅时候，我哋坚持会有几困难呢？其实仲有 享一個女子呢篇，佢喺愛情主題以上咧，佢會令我哋聯想到，即使我哋唔係個個人都會有一份咁特別嘅工作，但我哋會聯想到人生裏面嘅好多類似嘅處境咯。咁呢個係第一點啦。咁第二點就係佢提到，譬如話愛嘅脆弱啦，我哋點樣去直面人生裏面一啲忌諱，即係我哋每個人都知道人有生必有死，但係我哋唔係咁想成日講 掛住邊或者 係啦係啦。咁呢啲好多對死亡嘅忌諱，咁呢個女主角其實佢就面對呢件事，即係話佢本來只係一份正當嘅工作嚟嘅啫，嚇係做緊一個每個人都要經歷嘅最後一站，佢幫佢哋修飾佢嘅容顏就係咁。咁但係佢真係同朋友講佢做呢份工作嘅時候，就算唔係男朋友嚇，佢話佢哋可唔可以容許我嘅眼睛去望住佢咧？我啲朋友佢會唔會喺望住我嘅時候覺得啊呢對眼係成日都望住好多死屍嘅喎？或者呢一雙手，我想撫摸一個我嘅朋友嘅時候，佢會覺得啊呢雙手係成日都掂住一啲死亡嘅人嘅喎？咁呢個一方面我會覺得好自然嘅，即係我都人之常情，我都有即係睇呢篇小説就難免都諗過，如果我有個朋友係從事呢個工作，我係會點咧？甚至乎至親嘅人係從事呢個工作會點咧？咁佢一方面係幾寫實嘅個心理，但係另一方面我哋都會聯想到我哋就算除了死亡之外，人生里面有很多忌諱，我们是不是掩饰过它就算呢？只是讲人的青春啊、美丽的时候啊、开朗的时候，而是不对人生里面的一些问题去直面呢？我觉得这个小说都是问这件事咯。 怎么看那文章的时间呢，就会觉得个女主角很勇敢、啊、因为她能够面对死亡啦，又能够面对一些遗体啦，而又不会觉得恐惧、但是另一方面呢，又其实都觉得她比较矛盾的地方，就是文章的开头她已经觉得佢自己其实唔适宜同任何人恋爱，但其实佢又好想去恋爱、直至到文章嘅末段，我哋都好似觉得佢同下呢一段感情嘅发展咧系处于一种比较悲观嘅状态。其实你会觉得佢本身个人嘅取向，其实佢系一种乐观嘅状态，定还是悲观嘅状态咧？因为我嘅解读就觉得佢系悲观嘅、但系对于生命嗰样嘢，我又会觉得佢系一种乐观嘅状态，因为佢喺文章入面有提过，佢要为一对年轻嘅自杀嘅情侣化妆，佢系拒绝做呢样嘢，因为佢觉得有少少鄙视佢哋，因为佢哋唔能够勇敢地去面对佢哋自己嘅生命，佢认为佢哋嘅行为有啲愚蠢嘅。咁但系黄念恩，你又点睇咧？ 系秋婷，你睇得好仔细吓，即系话提出呢个小说主人公嗰个矛盾。其实我觉得呢篇小说其中一个精彩嘅地方就係佢自相矛盾嘅地方。好似你头先所讲，佢对佢嘅职业係好勇敢嘅。我哋一方面觉得佢好有天分，甚至乎另一方面就觉得佢係后天都係一个几勇敢嘅女子，先至可以咁擅长咁从事呢个工作。但係佢对爱情其实好退缩，甚至乎一早已经好宿命地讲像我这样一个女子係不适于任何人谈恋爱。点解会咁矛盾呢？佢觉得人应该珍惜生命，面对自己对爱情的争取，到他自己的时候见到阿夏即是拎着一花约了他说今天去他工作的地方去参观了的时候，就说没的了，我跟他是没的了。这篇小说究竟是什么的取态呢？我自己的分析正如刚才所讲，就是他的自相矛盾其实是最精彩或者最有意思的，就是我想人都的確是这样，即是我们一时会觉得我们应该坚持的，无论自己的信念啊，或者是一个大家未必那么赞成的选择，但有时回心一想又会有很多的犹豫不决。我想这个小说就是讲人的在这个情况的痛苦啦，或者在这个痛苦里面要拎出什么勇气就给我们这样去解读啦。但是关乎个小说的情节本身，即是我们看最后一段，其实这段可以看成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的。其实讲咗咁耐都未讲阿夏究竟会点呢，咁我以前譬如有时同啲学生讨论呢篇小说都估下，不如你续写落去啦，咁样夏会系点样嘅反应呢？有人会觉得啊，可能佢会话其实我早都估到㗎啦，咁样即係我系好完全接受你嘅。咁呢通常呢都系性格比较开朗嘅学生会咁諗啦。咁但亦都好多人即系从比较文本嘅细节去讲，就话里面有好多嘅象征已经系铺排緊，即系佢同佢嘅两个世界，即系夏好似夏天咁样好光光明的一个男仔，同埋佢每日系一个咁阴暗沉重嘅地方去工作嘅女仔咧，系唔会有一个好结果。咁疑婚姑母亦都系另一条线啦，因为年轻嘅时候，疑婚姑母亦都试过同佢嘅未婚夫坦白，咁但系最后佢系冇办法逾越呢一关吓，而结束咗呢段感情。咁所以我同意你所讲个结局系倾向悲观嘅，而且呢个悲观系以一种好优美嘅哀伤去表达出嚟，就系、是、用一种对照吓，即系话充满阳光、充满期望吓，一段美好嘅感情即将喺过马路之后就即系出现啦，见到佢最中意嘅人拎住一 就是好靚好靚嘅花嚇，而且呢個夏仲好有朝氣咁同佢話：喂，星期日快樂啊！咁樣咁一個人會祝人哋星期日快樂，我都幾得意嚇，即係話佢隨時隨地都係咁開心。呢一個小説嘅主角就話：啊，呢束花是非常非常美麗的，它是快樂的，而我心憂傷。咁呢個對照係小説裏邊好優美，而且最哀傷嘅地方。咁佢個憂傷都係有道理嘅，因為佢自己已經預設咗個花嘅意思嚇。一個男仔拎住好靚嘅花嚟，本來係應該開心，但係佢就話他不知道的是，在我们这个行业之中，花朵就是诀别的意思。咁我哋会知道啦，喺殡仪馆嘅场合里面有好多送别嘅花牌咁样，成日都会见到。佢一见到花，佢就谂要诀别人生嘅大嘅离别啦，或者系佢对呢段感情咧，其实佢觉得都系会终结嘅咁。我觉得无论你觉得呢篇小说系悲观又好，或者系乐观都好啦，但系佢传递嗰个信息，或者系喺个文学信息里面俾我哋感到，原来小说嘅语气。腔调是很重要，即是这种平静地接受一种宿命，但是偶然又会闪现希望的这个语气呢，我是觉得是西西的小说或者这篇小说里面呢处理得非常好，而且是带出了很多他的同样的作品里面那个精神在里面，即是说我们要有没有那么正面人生的一个准备，但是我们亦都要有一个平静朴素的心态去面对生活。那这个是西西作品经常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嗯，关于这个作品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黄念恩。就是在这本作品里面呢，其实有一个部分呢，那个女仔呢就曾经讲过呢，她的父亲都是从事这个遗体化妆这个行业。而她的母亲呢，其实在她父亲跟她母亲坦白的时候话返给她听，她母亲是答她是不怕。而接受咗，即系继续同佢父亲喺埋一齐嘅。我又觉得有一个想法就系、是，咦？点解呢部作品系从一啲女性嘅角度去思考呢件事嘅时候，系咦？女性系比较勇敢同埋能够接受，似乎男性系会逃跑嘅。即系当知道即系对方系做呢一个行业嘅时候，即系似乎系咪女性系比较勇敢咧去迎接爱情咧？ 嗯，系你呢个细节都睇得好好嘅，补充到我头先未讲嘅一个。点啦，就系、是、西西嘅作品，其实尤其是早期嘅作品，系一种淡淡嘅女性主义。嗰种嘅女性主义唔系话要讲女权啦，即系嗰种非常之强烈嘅诉求，而系佢会有一啲批判嘅，即系譬如点解呢个女主角要学呢门手艺咧？其实佢话我就系唔想好似其他女仔咁样要人哋养我。咁當然而家呢個時代，我哋覺得你唔使養，你都有好多工作可以做啦。咁但係譬如比較早期，如果你嘅教育機會唔係咁多嘅時候咧，你要有一門可以你一生嚇即係都做到嘅手藝咧，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呢本小説嘅另一個角度，一方面好似你頭先所講係女子比較勇敢，佢有呢一個批判性，就是、幾個男子可能都接受唔到，佢估下咧都唔會幸免噶啦咁。咁但係另外咧就係、是、我諗係都有啲對於一個現實嘅狀況提出咗。佢嘅意见就系话，从来好似女人去支持男人嘅事业咧，系应该嘅。正如呢个主角嘅爸爸，佢做殡仪馆化妆师，佢嘅太太嫁鸡随鸡咁，就话我梗系支持你工作啦，为生活嘛，咁要开饭嘛，或者系为爱啦咁样。咁但系女人当要选择走一条咁孤单嘅路嘅时候咧，未必身边嘅人可以完全支持到佢。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好重要嘅象征嚟嘅。就算唔系咁极端嘅工作，我成日都讲，得一个女子可以对任何人哋唔系咁认同或者系要有所牺牲嘅工作咧嘅一个启示或者系赞美嚟嘅。我觉得佢系有呢个咁样嘅效果俾我哋去思考。 嗯，唔该晒黄念恩。咁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如果有兴趣嘅听众咧，就可以去揾西西嘅呢个作品啦，《障碍》。这样的一个女子去看一看。咁好，下个星期日晚八点半同样时间再同大家遇见文学。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